九点升218点。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英镑10.026，瑞士法郎8.475，澳元5.509，加元5.884，新西兰元5.139，欧元9.086，每百元对港元7.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81美元，卖出1902.5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是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去沙田方向龙尾就亚街路街，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罗福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马鞍山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龙尾就在大水坑港铁站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一段慢车排到豪景花园，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新日报全新配搭， 由10月19号开始有全新环节女人巴巴币。 究竟陈淑兰加上杜文慧两位女主持加埋会有啲咩火花呢？ 我有好多迷思想请教佢哋两个啊。 佢哋更加会表扬女人中嘅豪杰。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陈淑兰、杜文慧，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0月19日，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没有不明源头感染。 罗志光聊六合彩停顿，致奖券基金收入大减，需探讨解决方法。 国家发改委发布深圳改革试点方案，首批40条授权事项。 法国多个城市有民众集会悼念被斩首杀害教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20年10月19日，有新一个星期的千禧年代了。欢迎大家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 繼續因為葉冠霖這個星期都是繼續放假的關係，所以蕭樂文會在千禧年代這裡跟大家主持的。講一下靶場的消息先，今天由上午八點到晚上九點，青山靶場會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的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的時候該區附近將會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另外天氣就是外面氣温就是23度，相對濕度是76%的。立法會就延任一年啦，會期就已經開始翻啦。見到上個星期咧喺內務委員會嗰度咧，就講到上個立法年度已經解散咗嘅四個法案委員會嘅情況。咁啊，講到其中咧係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瓊就引述政府就話啦，係唔再考慮咧繼續去處理一手樓空置税呢一個嘅條例草案嘅。如果大家記得一手樓空置稅其實都講了一段時間啦，咁係咩嚟嘅咧？就其實就話係要求一啲咧拎咗佔用許可證，即係入伙紙12個月嘅一啲嘅單位啦。如果咧佢哋有超過6個月嘅時間咧，都係冇係做一個居住或者出租嘅用途嘅時候咧，就會視為一個叫空置嘅單位。咁咧就話係希望修例啦。如果咁樣係一個空置單位嘅定義咧，就有一啲額外嘅差餉嘅。咁啊目的就希望咧可以盡快咧推多啲嘅單位咧，盡快推出市場咁樣嘅。咁而家就話啦，呢一個嘅修例咧係話係暫時咧係停咗啦，就要唔考慮去繼續去推啦。究竟會怎樣呢？你又怎樣看呢？歡迎打來1872311，請這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有地產代理集團創辦人蕭永青。早晨。 早晨。 早晨，蕭永青。上個禮拜叫做即係運房局咧，就有個咁嘅講法。咁啊，其中佢個原因咧，就講到就話因應一個最新嘅經濟情況、社會意見，以及早前即係相關法案委員會嘅意見啦，咁就考慮暫時唔再推呢個嘅立法工作啦。點睇啊？呢個？ 當然環境出現一大嘅變化咧，係主要因素嚟嘅。之前其實呢個措施對增加樓宇供應咧就幫助不大嘅，只不過係政府一種姿態，即係話啊發展商我都唔卸佢㗎，我冇同佢官商勾結㗎。但實際上香港發展商咧大部分喺入伙前都賣咗70-80%樓㗎啦，谷埋嗰少少出嚟咧。原本都唔夠噶啦，賣曬都唔夠嘅，所以就作用唔係太大嘅。呢項措施咧，本來對我非常之有利嘅，因為谷發展商賣樓咧，佢就被逼要減價噶啦嘛，同埋要推多啲出嚟俾我買啊嘛。但係實際上對香港，如果你要解決居住問題咧，淨係靠嗰啲多咧就冇用嘅。咁而家環境變化就好大嘅，一個咧就中美冷戰之後咧，美國咧就唔會再容許香港嘅存在對中國帶嚟太多嘅悲益嘅，所以香港一啲功能咧就會逐步受到限制，咁香港嘅角色少咗啦，咁香港房地產嘅使用價值咧就一樣會逐步蒸發嘅，所以樓價咧就如果宏觀啲去睇咧，係應該係睇跌嘅。點解唔跌咧？中小型樓宇唔跌咧，主要係貨幣供應多咁解嘅啫。咁所以而家政府面對嘅問題咧，點樣穩住樓價，唔好出現即係香港人咁多年積累嘅財富一下子蒸發咗。咁香港嘅消費能力啊，再投資能力就會受到破壞。咁所以而家嗰個要壓抑樓價嗰個需要咧，係降低咗。你睇政府其實之前嘅施政報告都放寬嘅1000萬以下嘅樓宇嘅按揭上限，最近對工商鋪咧都係放寬咗嘅。咁所以實際上佢而家要做嘅咧就係、是。穩住樓價，唔好俾佢大跌。 所以你預你覺得佢今次呢一個嘅措施話唔考慮再繼續推呢個一手樓空置税嘅條例草案，係咪都係佢諗住穩住樓價嘅一個做法咧？ 當然係啦，即係原本係壓抑樓價啊嘛，即係你發展商知道哇，遲啲唔賣要罰噶啦，而且罰得幾重下嘅，咁變咗咧就 會快脆啲買，咪快脆啲買，你就要減價促銷啦嘛，你要求量就要放棄嗰個價格噶啦嘛，咁對壓抑樓價咧係有啲幫助嘅。 嗯，即係你覺得佢哋都有一個諗住托市嘅一個諗法喺度。 唔係可以叫托市嘅，你托市係一個負面嘅名詞嚟，咁啊而家係的確要穩定經濟噶嘛。 嗯，對個樓價有幾大影響咧？如果要即係做到個樓價嘅穩定嘅。 逢親經濟上呢啲效果咧就好難計量嘅，因為你唔喺實驗室排除咗其他嘅因素噶嘛。 嗯， 你同時由美國選舉緊，中國亦都有好多地方回應，咁你樣樣嘢都變化噶。香港亦都有各派力量嘅政治較量，你話對樓價有幾多影響咧？單嘅一項措施咧係睇唔到嘅，即係而家咧就係豪宅、工商鋪壓力就比較大啲，中小型住宅咧就因為仲有剛性需求有用家，所以叫做都仲企得算好嘅。咁但係實際上整體嚟講係有壓力嘅。 我见到啲地产公司回应嘅时候咧，都话即系讲到明啦，暂时就未必会咁快啦，推得咁快啦，啲盘出嚟，咁就话要等到时机成熟。咁你估即系其实会令到一啲嘅单位会迟咗几多出嚟，或者整体个供应嗰度个影响系会点样咧？ 嗰啲人系自己噏嘅啫。 嗯， 我头先讲嘅形势下咧，系地产商。是應該採取的措施呢是早買早著。 嗯。 為什麼會延遲買呢？就因為遲些買貴一點嘛。 嗯。 遲些買便宜一點，你會遲買啊。你可以看看現在賣緊那個大圍那個樓盤。 嗯。 受熱歡迎的，排隊排好久才買到，你看它第二期可以加多少價，同埋它是不是將后面第三、第四期嗰啲，尽快推出，你就知道佢究竟系想留翻迟啲买咧，亦或尽早卖咗佢？你睇佢嘅行为，唔系睇佢嘅言论噶嘛。 嗯，嗱，大家各位观众听众点样睇咧？今次呢个措施就系话政府话唔再考虑继续处理一手楼空置税嗰个条例草案啦，即系暂时都放低一阵先啦。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讲下你点睇呢个一手楼空置税暂时唔继续做住呢个睇法啦。咁啊，见到咧，其实即系而家呢段时间咧，都话因为疫情嘅原因咧，就话即系应该系唔推啦，因为讲紧呢个经济嘅情况可能有啲影响。你点睇啊？萧明清，即系如果系话疫情呢个原因嘅话，其实系咪理论上都应该摆低呢一个立法嘅工具喺度啊？如果之后好翻啲啦，经济情况好翻啲嘅时候，都应该继续推翻呢个一手楼空置税，而唔系呢段时间咁快就话即系唔好做住啦，咁啊摆低住先，亦都唔知几时会翻翻嚟嘅呢个。你点睇呢个？ 嗱，空置税咧喺咩时候有用咧？就系、是。真係發展商囤積居奇，收埋好多唔賣。咁香港嘅樓咧，大部分喺流花期已經賣咗。如果講同外國嘅樓市情況相比咧，其實香港係發展商相對積極賣樓嘅，即係未起好已經推。如果佢好多樓，如果佢想賣好啲，你見有啲豪宅咧都賣到成入伙後。兩年三年先買得曬嘅，所以佢地產商基本上嘅策略咧就係盡快推樓。咁人哋都冇收埋嚟賣，所謂收埋嚟咧，即係好個別嘅發展商啫嘛。咁整體大部分嘅發展商都唔係咁樣嘅，所以呢個條例我頭先話政府係一種政治姿態多過實際經濟效益嘅考慮嘅。咁至於你話，疫情喎，疫情而家唔係純粹香港嘅疫情噶嘛，係全球嘅疫情嚟噶嘛。你會睇到如果講歐美國家而家其實疫情啊，好多確診人數創新高，即係英國去到1万多、2万個人確診一日，美國成十 萬都試過，咁嘅情況下，全球嘅經濟都受影響啊！如果全球經濟受影響，香港作為一個外向型嘅經濟，係唔可能唔受影響嘅。 嗯， 同埋喺疫情下咧，去全球化呢、這個做法咧，變咗越嚟越明顯啊！咁、 嗯、 香港係全球化下面嘅得益者嚟噶嘛？香港搞本土係冇出路噶嘛？咁你變咗，如果全球經濟受影響，你留一條未必本身都未必好有用嘅政策喺度，作用不大嘅。咁我相信政府設呢個空置稅作用不大，設立作用不大。撤銷嘅功能亦都唔係咁大嘅，即係嗰樣嘢本身功能大，你有同冇就有差異。本身功能唔係好大嘅，你而家唔搞都唔會太大影響嘅。 先生頭先都講到啦，即係香港嘅地產發展商應都唔係特登係囤積住啲單位，但係咧，譬如睇數字啦，見到明報嘅報導，2018年6月咧，特首林鄭月娥話即係推呢個一手樓空置税嗰陣咧，嗰、那個嘅私人單位嘅數目咧係即係落成咗，但係又未賣出嘅咧有9200個嘅，咁去到今年六月咧，呢一個嘅類型嘅單位咧有成11200個，就咁睇數字又真係多咗好多， 多咗係賣唔出嘅結果嚟嘅啫嘛，唔係唔賣嘅結果嚟噶嘛，嚇、 嗯 啊，即係你要一個要睇呢個量同係幾耐積累落嚟嘅，同、世界其他嘅城市比個量係點樣，就唔係話一個數字獨立去睇噶嘛、嗯。對一個普通人，佢住一間屋，你話有成萬個單位空置，哇，好多好多。 嗯， 但是你同成個城市，香港有250萬個家庭私人住宅都100多萬噶嘛。 嗯。 如果百幾萬，你嗰個佔成個私人住宅嘅1%到嘅啫嘛。 嗯。 咁外國嚟講，通常空置喺5% 之內都當自然空置噶嘛。 嗯。 咁所以就嗰個量，如果你以成個市場去睇，唔係一個好高嘅量。 Okay. 你譬如同兩年前比，原因唔係發展商而家唔賣，而家你有空置税壓力下，佢應該盡量賣。你仲要睇佢開盤量同出售量啊嘛。咁、開盤量其實發展商係好急切想攞。嗰啲叫 consent， 即係個賣樓同意書。咁、 okay， 實際上你呢、這個我頭先講大圍嘅盤，發展商想開咗好耐，申請咗成大半年㗎啦、政府拖住咁解啫嘛。咁、所以就唔係即係你要研究個賣唔到係咩原因啊？譬如頭先講中美問題呀、疫情問題呀，都會令到啲人入市的意欲降低的嘛。 好，唔该晒萧永清，同阿萧永清倾到呢度啦。萧永清咧就系地产代理集团创办人嚟嘅，再请多位嘉宾同我一齐倾下，有本土研究社研究员姚正熙，早晨。 主持大家好，听得清唔清楚？ 清楚。姚正熙想問一下，頭先就同阿施永青就講到，即係運房局喺上個星期啦，有個最新嘅即係決定，可以話係因應最新嘅經濟情況啦、社會意見等等咁，暫時咧就話係唔再推呢一個一手樓空置税嘅立法工作啦。咁你哋點睇啊？呢、這個 係其實我哋覺得這個決定其實已經唔係話上個禮拜運房局決定㗎啦，因為、因為我哋今屆立法會延期一年啊嘛，咁樣其實個主要個即係對立法工作嘅安排其實係即係好似同一屆立法會跟住再延長一年，即係正常嚟講，即係上屆未完成嘅嘢可以今屆進行㗎嘛。咁我哋發覺咧，依、個一手樓空置税依個法案咧，都有個特別嘅安排，就係、上年六月嗰陣時咧，咁佢就喺內會，跟住正常佢已經通過咗二讀噶啦，咁樣正常就喺內會，跟住佢就詳細傾多少少。 咁就應該會重新掉返去大會，咁就正式三讀通過㗎啦。 嗯， 但係上年呢就係有個特別嘅安排，就係佢喺內會就一班議員就話佢唔夠時間討論，所以就話希望可以成個立法工作擱置咗佢。咁最後係真係上咗大會擱置咗嘅。 嗯， 所以令到呢今次就算我哋今年呢延長咗一年立法會會期，跟住將之前未完成嘅工作呢今年正常嚟講可以繼續進行嘅話呢，漸呢令到咧一手樓空置税去到而家依刻咧都唔可以繼續進行，咁就會變咗嗱，政府好似有決定要做咁樣，點解要重新提交呢？就係因為上年六月嗰陣時咧就將佢呢個空置税擱置咗。 嗯， 咁樣其實我哋覺得其實政府其實喺上年年尾咧，其實已經開始喺個房屋政策整體有個大方向嘅轉變， 嗯、 就係、是、其實佢有一啲咧，即係之前係諗住壓抑樓價或者打擊一啲即係房屋問題嘅措施咧，都慢慢收翻去。咁、 嗯、 咧，我哋其實喺六月嗰陣時咧，做過一次依、這個空置税嘅盤點啊。因為我哋覺得政府好似似乎已經唔想做咯，因為如果做嘅話，嗰、嗯、陣時應該立法會有啲討論，跟住然之後就正式通過啦。但係點知最尾就好似我哋預測咁樣，佢正式擱置咗啦。咁然之後，今個禮拜林文雄都已經講，即係我哋今屆就算有時間都唔想再處理啦。咁嗰陣時其實我哋盤點呢，咁如果佢而家擱置空置税咁樣，會對政府嘅公帑有啲咩影響呢？咁、 嗯、 其實政府嘅數字就會將啲空置未滿一年或者空置滿一年嘅單位呢，咁就撈埋一齊嚟講嘅。咁、嗯、我哋嗰陣時就做咗一個將空置單位嘅盤點，跟住計下其實空置滿一年嘅單位有幾多呢，即係正式可以收到空置税究竟有幾多呢？咁、 嗯、 而之後空置未滿一年嘅單位有幾多咁樣？咁我哋六月嘅數字咧，就係大概盤點到空置滿一年嘅單位大概係有三四千個到嘅咁樣，而空置滿少過一年咧就有大概五千個。咁、那個數字上係少過政府嘅，因為可能有啲單位係可能係因為我哋淨係盤點咗近兩年落成嘅，咁近兩年落成嘅呢啲單位都大概有七八千個係空置嘅，咁而家。而多過一年嘅就有三千幾四千個，咁、 嗯、 如果計用翻一手樓嘅成交價嘅平均樓價去計咧，咁其實依個空置税嘅損失大概就有21億度咯。 嗯，但撇除呢個空置税嗰個嘅即係數目之外咧，對於成個樓價或者個樓單位供應嚟講咧，嗰、那個影響係點樣咧？你哋有？ 係，咁其實我覺得一般嚟講咧，即係經濟學嘅基本邏輯嚟講咧，其實我哋睇空置税嘅成效咧，其實我就唔係太同意施永青嘅講法，就係、是覺得係應該用一個樓價，即係房屋單位嘅整體數字去講，即係房屋單位，即係香港有大概200萬間房屋啦，咁樣少咗一萬間又好少咁樣，因為我哋樓市嘅成交其實係講緊個 marginal 嘅影響啦嘛，即係每年可能有兩萬個新單位，然之後佢哋嘅成交係點，或者每年有四五萬個單位嘅成交咁樣，然之後依一萬個單位咁樣少咗，咁樣會對個樓價係影響有幾大咁樣。咁、譬如如果我哋話一年其實可能我哋起得最多嗰年，即係近廿年起得最多嗰年先兩萬啫，咁、其實平均係可能萬二萬三個單位嘅啫，咁、然之後有一萬個空置，咁其實政府就會覺得個 return 都幾大下咯，即係如果我哋可以每年即係將依一萬個單位可能喺兩三年之後推出，咁樣每年嘅單位供應量都多成兩三成嘅咯，咁我覺得其實佢依個空置税其實係有一個都幾可觀嘅影響喺度咯，咁樣同埋另一方面，其實依個空置税係會影響每年單位推出嘅速度噶嘛，咁樣所以其實唔係 one off 話依一萬個單位起完之後咁就會冇影響咯。其實我覺得佢長遠其實係會鼓勵發展商可以將啲單位推出快少少，咁其實係會令到香港成個房屋問題嗰個發展會健康少少咯，因為其實政府都視單位供應為一個即解決房屋問題嘅主要策略嘛。而如果見到發展商喺手上有單位而冇推出嘅話，咁其實喺香港嘅房屋政策 setting 嚟講，都係一個幾大嘅問題嚟，因為係同政府解決房屋問題嘅方向係相衝突嘅。 頭先施永青仲講咗兩樣嘢嘅，第一就係、是、佢就覺得啲發展商咧係冇做一個囤積單位嘅動作啦。咁第二就話都覺得政府今次咧呢、這個暫時唔再推呢個一手樓空置税嗰個條例草案嘅一個舉動咧，係想因為睇到而家個經濟情況，所以想穩定嗰個樓價。你點睇呢兩個講法咧？ 係對於第一個講法，其實我覺得囤積單位只係一個可能 收池上的分別，因為我們見到發展商是一定，即就算他可能沒有囤積，即是放在那個單位裡永遠都不賣，但他一定會有一些釋售的行為，因為我們見到其實發展商即在整個規劃或者發展的過程，其實他對一塊地皮用幾長的時間來發展，他有很大的一些決定權，即譬如如果一塊地皮，即譬如可能大圍的項目，那他的單位數量是多的，其實他可以將它分成幾期發展，然後一個 batch 咁樣，即係每次發售的數目又少啲咁樣，即係就算政府而家有個新政策是要去每次發售嘅樓花嘅數目嘅四分之一，但係佢分咗幾期嘅話，其實佢都對每一次發售單位嘅數目有好大控制權咯。所以其實我覺得香港發展商都係對於單位發售到有釋售的行為，其實是都幾明顯的，咁算不算囤積呢？我覺得都是後話咯。 仲有幾十秒到啫，佢話穩定樓價嗰樣嘢點睇嘅？佢估計政府係 穩定樓價，我覺得穩定樓價就是政府，我諗依個都是一個即係、就是、我諗都幾有爭議性的嘢咯，即、就、係、是、可能。 是不是因為經濟情況所以有壓力，所以希望用這個措施可以穩定到樓價呢？ 我這方面我都同意蕭永清的這個見解，因為我見到其實政府在方方面面不同的措施都已經有這個意圖了，即是譬如上年年尾跟著他已經將放寬了一手樓個按揭的限制，這樣令到其實都會增加了房屋，即是對房屋的需求的。 okay. 其實這是 我同姚正熙傾到這裡的時間所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卫生署公布，今日起租用青衣华悦酒店作为等候检测结果中心，为未取得检测结果的入境人士提供住宿以等候检测结果。卫生署话，一般在未有即日取得检测结果的人士，是下午或晚上抵港的乘客。署方會因應設施的容量和當日下午抵港航班的人數靈活處理，在下午抵港的人士亦可能會獲安排在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樣本，並留在該處等候檢測結果。泰國反政府示威者連續第四日不理會政府的緊急法，在全國大約20個地點集會，要求總理巴育下台並改革君主制。在首都曼谷，數以千計示威者冒雨在勝利紀念碑集會，佔據多條行車線，警方估計有大約10,000人參與。跟星期六一樣，警方未有介入抗議活動。示威者在昨晚和平散去之後，交通回復正常。巴育的發言人說，總理認為民眾有權示威，但必須依法進行，擔心抗議活動蔓延，亦都憂慮有人煽動暴力。政府願意聆聽每個人的聲音，期望透過談判找到共同出路。泰國傳媒分析認為，在警方日前以水炮驅散和平示威者，引發猛烈抨擊之後，巴育的立場似乎有軟化跡象。巴林和以色列簽署聯合公佈，正式建立全面外交關係並同意擴大合作。以色列和美國代表團抵達巴林首都麥納麥之後，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和以色列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人沙巴特簽署建交聯合公佈，標誌兩國關係進入充滿希望的新時代。兩國還簽署涉及經貿、電訊、商業、航空和金融服務等領域的諒解備忘錄。巴林在美國斡旋之下，上個月繼阿聯酋之後同意和以色列恢復關係正常化，巴勒斯坦強烈譴責並召回駐巴林大使。法國全國有民眾集會悼念日前在巴黎市郊被人斬首殺害的中學男教師。在首都巴黎的共和國廣場，民眾舉起我是教師的標語，默哀一分鐘之後高唱馬賽曲。總理卡斯泰、巴黎市長伊達爾戈等政界人士都有參與集會，亦有穆斯林出席表達對這宗陳殺案的厭惡。另外，里昂、里爾、圖盧茲、斯特拉斯堡等城市都有悼念集會。任教歷史和地理的伯蒂懷疑因為在上堂的時候向學生展示諷刺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上星期五在學校附近當街被殺害，警方其後開槍擊斃18歲的疑兇。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637点，升2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48，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8，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72，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61美元，卖出1,901.3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挤塞，排到去马坑涌道。咁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都有车龙噶，东行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行就排到去李景湾，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呢一段车多。咁啊，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坪石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呢一段咧仲系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秀茂坪道去连德。跟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跟住安秀道对出。咁嘅新界啦，粉锦公路来回方向，跟住竹坑呢一段咧挤塞噶。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跟住康城路一段慢车，排到去百胜角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呢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龙尾大榄上车，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咧就比较车多嘅。龙尾去到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排到去马料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行人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对接，一起接对全港社区电视节目，日常八点半由一众主持带领向社区重新出发。 牛头角下村咧，13座咧，对于我嚟讲系最大回忆。 嗰阵时嘅社区咧，仲有好多小贩喺度嘅。 社区发展就系慢慢咁逐啲冧下，或者逐啲咁样起得好高。 社区入边咧，一啲嘅关怀都令到我感觉到好温暖。 日常八点半，逢星期一至五晚，港台电视31。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0年10月19日，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冇不明源头感染。 罗志光料六合彩停顿，致奖券基金收入大减，需探讨解决方法。 国家发改委发布深圳改革试点方案，首批40条授权事项。 法国多个城市有民众集会悼念被斩首杀害教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啊！ 去到冬天咧，每年咧都話係一個流感高峰期啦。咁加埋今年咧就有新冠肺炎。咁啊，見到一啲嘅私家診所、私家醫生都話見到流感針咧，比起過往咧都多咗人嚟揾啊嚟打咁樣，甚至咧話出現一啲唔夠貨嘅情況啊。咁嘅情況係點啊？先請一位嘉賓咧喺電話旁邊同我咧一齊傾下嘅，有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早晨。 早晨， 杨医生， 大家好， 系啊，系咪话听到话今年嚟揾一啲流感针嘅市民都特别多咗，多成点样啊？ 我谂嚟打流感针嘅市民咧，比起往年咧多咗两倍啦。咁我哋睇到嘅现象咧，就系有啲从未打过流感针都自动嚟打针。有啲病人，譬如我咁咧，见到我年年都劝佢十几年打针咧，佢都唔肯打嘅。今年嘅自动自觉嚟打，我都系未见过嘅。第二咧，有一批老人家咧，佢就嚟咗我哋私家诊所打针。咁啊，佢平时咧就去政府嗰啲门诊部打针。今年咧，一部分老人家咧就唔去政府嗰度，唔知点解咧，佢啲家人惊咗去政府嗰度咧，就嚟咗私家嗰度打针。咁变咗咧就多咗好多人嚟打针之余咧。有啲會員醫生咧就話打曬針啦，有好多會員就話打曬針，咁啊根本冇針再打，甚至乎有啲醫生咧，佢 book 咗啲針咧，啲針箱咧就未供應到俾佢添，都唔知點處理，因為咧有啲醫生參加咗個公私營合作計劃咧，係幫啲幼兒打針、幼兒院打針，咁嗰啲針咧又要自己私家醫生去代購，咁但係而家咧。我哋開始接為今個禮拜已經開始打幼兒園嘅啦，咁但係啲針咧都未到嗰啲醫生手喎，一路接緊針，即係我擔心咧，到時係嗰啲醫生唔夠針俾嗰啲幼兒園打，咁甚至乎夠針都好啦，有啲幼兒園佢啲小朋友即係第一次打咧，可能要打第一針，跟住四個禮拜打第二針，連第二可能打到第一針咧，第二針係打唔到，咁呢個我哋好擔心咯。咁其實我哋喺個西醫會嗰度咧，係禮拜六晏晝出個調查，網上調查咧，問啲會員意見。咁我哋琴日晏晝去到六點鐘為止，係收到會員要求咧，係要訂超過30,000針。那個影響個醫生人數大概係100至200個醫生度啦。咁變咗係個情況都幾緊張嘅。 如果各位咧，即系对于呢个流感针咧，而家话短缺啊，比较多人打嘅情况咧，都有留意或者你有啲咩睇法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啊。继续想问一下杨超发啦，头先就讲到话，即系流感针嗰个短缺嘅情况啦。其实以你所知，而家市面上面啊，无论系私人诊所或者私家医生嚟讲咧，有几多针或者系仲争几多？而家即系之前订咗几多，而家得翻几多咁样咧？ 我頭先講過咧，有一部分醫生咧已經斷貨啦，即係個診所係冇針噶啦。咁就同啲藥廠傾緊，即係可唔可以再訂？但係啲有三數間藥廠係供應針嗰啲藥廠咧，都話冇貨，都唔知幾時，即係喺其他個市面嗰度，喺其他地方啊搶到啲貨翻嚟，即係冇答覆嘅完全。咁我頭先都講過啦，有幾至二百個醫生咧，而家啱啱琴日響應我哋嗰、那個。查咧係話冇貨，咁啊嗰貨嘅需求咧係超過30,000支，咁啊一路個嗰個調查啲會員一路嗰個數據翻緊嚟，我諗遲啲就新嘅數據俾大家。 頭先你講到話咧有啲同幼稚園要打疫苗嗰啲計劃咧，話嚟緊好快就開始啦。咁如果冇針嗰啲咁點算啊？呢個使唔使向即係政府求救啊？咁樣噶？ 呢、這個真係我諗都影響到嗰、那個呢、這個係叫做 VSS Outreach， 即係外展打疫苗計劃喺嗰、那個幼兒園。咁我哋其實咧都同局長傾緊，局長嗰方面咧，因為有啲老人家或者有啲病人唔肯去公家醫院嗰度打針，咁變咗佢啲貨可能會多咗剩翻我哋，有辦法繼續做咧，係喺公即係公營嗰個醫療系統嗰度，share啲貨過嚟私營醫療系統咧，咁因為大家都係為咗市民好嘅啫。 我見咧衛生署就話啦，政府為2020啦、21年度咧有個政府防疫注射計劃以及學校外展計劃啦，咁總共採購咗878,000劑嘅流感疫苗嘅。你哋預佢哋係咪都即係應該係用唔曬啊，或者會用剩幾多可以俾到私人市場去用咧？ 我哋而家暫時要求咧係即係啲醫生要求三萬幾針咧，即係從80多萬係即係數壓力咁唔算太大，即係希望政府可唔可以考慮到即係 spare 到十分之一出嚟啦，如果計到數 OK 嘅。 嗯，我先搞清楚你頭先話要想要多三萬幾針，你哋原本係有幾多？而家有頭先你話有100多200個醫生已經係完全冇啦嘛，即係想知道幾短時間之內冇咗幾多，所以先至計到而家嚟緊。要三萬幾針，呢三萬幾針又應付到幾耐咧？應該就唔係去到成個冬季流感高峰期完曬先都可以用到噶嘛，係嘛？ 呢個係未知之數嘅，啲醫生都係睇餸食飯啊。咁佢大概自己嗰個速度打針嘅速度計上嚟，佢係自己計到所謂需求咁樣。如果到時真係嗰三萬幾針用曬咧，醫生都唔係一定要入貨嘅，因為再入貨嘅話都唔知係。出到貨就話出唔到貨，到時先決定到。咁即係呢個係即係好緊急嘅現象啦。即係而家即時係冇貨，我哋醫生係冇貨啊。我諗有啲公家醫院都冇貨，應該。 嗯，其實係咪真係今年本身係除咗因為嗰個肺炎嘅原因之後，本身係咪醫生都係即係冇諗咁長遠啊，或者訂唔夠啊？定係因為成個全球嘅市場都好多人爭啲疫苗嘅貨，所以本身都俾唔到太多貨喺香港，定係點？ 我估計即係每年咧都全球搶貨嘅，即係香港都要走出去搶貨。咁但係今年咧，我諗係全球都見到個疫情咧，都係大家都緊張嘅，一齊搶貨咁產生嘅現象咯。咁有啲醫生都係平時即係訂開咁多貨，就咁多貨，點知個需求大咗咁多，私家方面咁有啲係公家嘅病落咗嚟打，咁所以咪少咗針咯。呢個就係呢個現象出現。 嗯，暫時有冇話因為即係多咗人嚟打針，所以你觀察到啦，即係價格上面都有飆升啊咁啊？ 暫時我哋睇唔到有特別價格飆升嘅，即係嗰啲尤其是資助計劃嗰啲係流感疫苗資助計劃嗰啲咧，嗰啲價錢單咧都上曬網嘅，大家即係市民都一目了然。咁我睇唔出嘅現時嚟講有任何價格變動嘅喺個網上嗰度。 嗯。剛才我亦都提到啦，如果要問政府去借一啲針啦，話佢哋即係今個年度咧，總共有87萬啦，咁你哋預希望可以撥到10%出嚟啦。局方嗰個反應會係點㗎？你哋同佢傾？ 我哋琴日都傾過，但係就局長未有回應我啦。咁希望佢盡快回應，因為都幾急嘅，因為今個禮拜已經帶啲外展幼稚園，分分鐘係有啲嗱，我知道咧幾個醫生都冇針打啦，根本即係冇實踐到一個外展計劃。咁呢個好擔心，咁啲市民又擔心啦，啲家長又擔心啦。明明我 book 咗係政府外展計劃，竟然冇針打，咁啊走去私家其他診所又冇針打，咁啊啲家長會彷徨，甚至乎打咗第一針之後，第二針咧嗰即係無主孤魂都唔知有冇得打，咁啊更加彷徨。咁我諗希望政府盡快即係做一個決定喺呢方面，係幫到市民，幫到醫生打呢個流感疫苗。 嗯。其實翻翻轉頭咧，頭先你講到有即係點解會多咗人嚟打咧？你又提到老人家啦，或者有啲過往根本都冇諗住打嘅，今年都嚟打啦。仲有冇啲咩類型嘅人嚟打多咧？係咪啲大肚婆啊，定係小朋友啊，定係咩？你哋觀察到係點啊？ 老少咸宜都有，我觀察到就即係老少咸宜都有，即係嗰啲係未打過嘅，尤其是老人家咁多年都未打過，突然間佢主動嚟打，咁後生都打都嚟打嘅，見到咁但係。大肚婆啊少啲嘅，大肚婆少啲，因为呢啲最近社会运动啊、疫情关系咧，咁啊冇乜见大肚婆。我暂时嘅就系见到呢个现象系咁啊，咁啊即系都好多人系即系嚟到系要求打，甚至乎一早话俾我哋诊所听，我哋几时嚟打，有边几人啊，成一家大细咁嚟打嘅，但系以前就唔系一家大细嘅，而家差唔多，你真系一家大细咁打。 嗯，咁好多扑空咧嚟到，又要预约啊，又剩或者嚟到先至知道冇针啊咁。 系啊，好多医生因为咁即系冇办法，咁有啲医生即系佢即系冇针都叫啲病人等啦，但系都唔系几即系好嘅现象啦，因为唔知等极都冇针嘅话，咁啊个病人可能会走去第二度打嗰时候再冇针噶啦，所以即系我谂政府要积极处理呢个问题咯，我要求政府。 嗱，仲有咧，較早前咧都想有一個議題都想問一問翻啊楊超發醫生嘅，就係咧見到話啲即係講法咧，就話即係係咪私家醫生嗰個敏感度不足咧？咁所以有啲病人咧有病徵，咁所以都未有一個轉介佢哋去檢測呢一樣嘢嘅。你哋見到咧，即係有冇呢個情況？或者工會有冇做一啲提醒咧？針對住呢啲講法？ 我哋見到咧，就我哋醫生咧，如果見到需要檢測病人，都會要求佢做檢測。但係嗰、那個最後係做唔做咧，都係由嗰個病人決定嘅。咁我哋都講個利害關係俾佢。我哋個會信咧，都成日提示啲病啲醫生咧、會員咧，要即係、就是、要病人即係、就是、注意啲點咯。咁甚至乎我見到好多即係、就是、陽性嘅病人咧，即係佢其實嗰個症狀好少嘅啫。即係譬如我鼻科我咧有幾個啦，咁都係少少頭痛啊，攰攰地啊，點知係檢測到嘅？有啲係大症狀啲，譬如發燒啊、喉嚨痛啊、咳啊、鼻水啊，嗰啲反為冇事嘅，即係唔係一定嘅，所以好難預測呢個病點樣走法。咁、所以咧就係要個即係都要即係小心，即係預防即係呢啲咁嘅病毒。咁至於政府最近話做一個係強制性嘅檢測咧，咁、我哋都覺得有難度。咁不過今晚咧就政府會開個會討論，即係佢簡介嗰個係點樣強制法啦。咁就希望呢個強制嘅方法咧，唔好影響到個醫患關係啦。因為我哋通常都要需要病人醫生合作，先可以將個每一種病可以檢測啊消除。咁呢個好緊要，個合作方面好緊要，即係唔好係抗拒嘅關係咯。 咁有冇會員反映話驚擔心影響咗醫患關係咧？其實 有啊，好多會員都影響呢個關係。如果我叫佢即係勸佢做呢個測試，佢唔肯做點算咧？今晚就政總嗰方面就會傾，即係睇下點樣處理啦。咁唔係就點都好啦，咁啊都影響個關係之餘咧。变咗啲医生会唔会即系咁啊？我唔叫做啦，会唔会系做呢个 step 出嚟咧？我又担心紧呢样嘢啊！ 好，唔该晒杨超发，杨超发同你倾到度啦。咁咧，杨超发咧就系西医工会会长嚟嘅。头先就讲到咧，即系呢个嚟紧就流感高峰期啦。咁不过咧，未正式去到高峰期咧，已经话见到一啲私家医生啊、私家诊所啊，有一个嘅流感针咧就话短缺嘅情况啦。咁啊唔够货。咁啊嚟紧究竟会系点样咧？咁啊即系头先有杨超发就讲到啦，系咪可以去政府度借啲货咧？咁啊不过亦都未知政府嗰个反应系点啦。咁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嘅。另外都想同大家咧讲下另一个即系议题咁啊，见到咧系喺新冠疫情咧系一路爆发嘅时候咧，都见到有一啲嘅海外输入嘅个案啦。咁啊，其实过往咧都揾到一啲嘅酒店咧系做等候检测结果嘅之用嘅，即系话说佢哋如果系海外嚟到嘅话，咁佢哋要有需要嘅时候咧，都会喺即系获安排咧系留低一个嘅口水样本去检验嘅。咁就要等一个结果，咁佢哋就要留喺个酒店嗰度等嘅。咁啊，见到咧原本就喺荃湾嘅帝盛酒店咧就做呢个功能嘅，咁啊嚟紧咧就会唔系应该咁讲，而家已经系合约完结嘅啦。咁啊，听日起咧就会系用一个嘅青衣华日酒店做一个嘅即系检测结果嘅中心啊，喺青衣华日酒店嗰度做。咁啊，见到有一啲嘅人士就对于今次个选址咧有一啲嘅意见，就觉得好似太近民居啊等等。请呢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有葵青区议员郭子健，早晨。 系早晨， 早晨郭子健，系咪话其实而家开始用咗未噶？呢个青衣华日酒店做检测结果中心系？ 根据食卫局俾我哋嘅资料咧，系今日，即系今日系10月19日开始，咁晏昼佢哋就会陆续咧就会有喺机场就会有旅客就会系用旅游巴，即系根据一啲小道消息。 嗯， 同埋酒店同我哋讲法系旅游巴系会由机场就送过嚟酒店，因为个情况系由我哋收到呢个消息到而家咧，其实我哋都系不停系攞呢啲叫做可能酒店嘅一啲嘅二手消息啊，或者一啲唔系话官方嘅消息，我哋多次包括我哋系从上星期四。 從上星期五都喺度追問緊政策局、追問緊食衞局同埋呢個酒店嘅時候，佢哋都冇俾到個答覆。究竟嗰啲人係點樣嚟、點樣走，佢哋都冇個確切答覆。尤其係今次個選址係青衣華日酒店，係一個民。在一個屋苑，喺青衣一個民居南城灣當中嘅時候，無論係通道啊，或者係交通工具，都係同居民去共用嘅時候，一個咁緊密嘅一個扣連嘅時候，我哋就好質疑嘅政府點解會有個咁嘅一個安排，點解會有咁多酒店唔會揀一間係最貼近民居嘅酒店嚟用？ 嗯，頭先阿郭子健咧就講到話，同民居啦、啲酒店啦係共用一啲嘅通道，其實係點啊？因為大家唔係好認識南城灣同華日酒店啊，或者佢附近一啲酒店嘅嗰個共用嘅情況，可唔可以講解一下有幾近咧？即係啲居民會有機會點樣同啲客人係有機會接觸到咧？係。 即係以南城灣嘅住宅第六座為例，佢個直線距離只有20米，即係同呢個等候檢測治過中心嘅酒店只有20米距離，你步行嘅都係冇一分鐘嘅。但個狀況就係咩咧？個狀況就係、無論係即係搞個設，倘若係嗰啲旅客係自行離開酒店就冇交通工具嘅時候，佢哋就可以選擇搭呢個的士啦、小巴啦，特別係屋苑嘅小巴，因為屋苑嘅小巴係直接去就喺屋苑出發離開。去到地鐵站嘅，咁你見到呢啲嘅小巴咧，咁其實就係有好多居民去搭啦。而我見到屋苑好多通道其實係不足1.5米，甚至乎更窄嘅，因為可能個消防通道或者個設計個容量嘅時候，就冇話一個預留一個好闊嘅通道，變咗其實佢由酒店行出嚟，途經小巴站，即係出去小巴站，或者甚至乎離開屋苑嘅時候，係必須要經過屋苑平台、大堂啊，係一個。呢、這個好比較稠密，比較同居民比較密切嘅接觸，可能真係膊頭拍膊頭，或者我哋亦都唔知道嗰啲嘅入境嘅旅客，究竟佢哋本身戴口罩嘅習慣係點樣？佢哋會唔會出到酒店就冇戴口罩，然後將呢個飛沫就傳播俾我哋嘅居民咧？我哋亦都唔知道。而我哋最大嘅抗爭係。個狀況係因為佢哋仍然喺潛伏期當中嘅，因為其實佢哋住完呢個酒店，住完呢、這個等候檢測中心一晚之後咧，佢哋仲有餘下13日嘅嗰個時間係需要去做一個家居嘅檢疫，但係我哋見到佢就中間就會有一個咁嘅空檔，係要佢哋由呢個等候檢測中心去翻去隔離場所嘅時候，這個我哋就有一個保留啦。 但个风险系咪真系咁大呢？理论上佢哋做完个检测结果，即系都应该有一个结果，知道系阴性先至走得噶啦。咁如果你话即系佢哋仲有个潜伏期，其实喺街上面都可能系有呢啲咁嘅人嘅。咁系咪纯粹因为人流多而需要即系唔想佢哋喺一个咁近民居嘅酒店咧，就要去到？或者其实就算唔喺你哋隔篱呢间，你香港总有其他地方系要需要一啲咁嘅酒店噶嘛？系咯。 冇错啊，其实正正系其实香港系有好多嘅酒店。是遠離民居的，例如我見到離島或者是迪士尼或者是機場，有很多酒店是在民居以外的，或者是基本上其實政府的政策是可以做到一點，其實亦都有足夠資源，就是話會不會就是話這些人離開的時候可以找專車接走他們，是不需要跟居民有接觸的呢？這個我們覺得無論是去落實去做，還是去跟地區的諮詢的時候，這些要叫他們好好去傾清楚，並不是就這樣去先斬後奏。他去到我們他公布這個消息的時候，那個是星期五16日的晚上的早幾個鐘晏晝的時候，他仍然是不去承認這個消息，但我們知道其實一早在上星期初已經是有這樣的情況了。 咁政府即係話有冇話嚟緊再同你點傾啊？如果真係選址係落咗喺呢間酒店嘅時候，有啲乜嘢除咗話啲交通之外，有冇其他措施可以做得更好？你哋係會安心啲咧？ 哦，目前我哋係未收到政府有其他嘅回應，包括係政策局方面啦，都係漏夜，係星期五晚漏夜俾一個咁嘅資訊。我哋嚟緊亦都會將呢、這個情況就係上到區議會大會去討論，即係可能有個動議，我哋會去討論嘅時候，咁我哋就會希望政策局係會落到嚟解釋，同埋 好好迫切嘅，其實就可能等唔切開會啦。我哋今日都需要去追問，究竟其實當今日開始做嘅時候，我哋可以點樣去應付呢個情況？ 嗯，好，唔該曬郭子健啦。郭子健咧就係葵青區議員嚟㗎。咁啊，講到喺南城灣呢間酒店啦，而家就根據報道咧就講話係即係今日起咧係會做一個嘅等候檢測結果中心啊。如果啲外地旅客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咁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仲有一位嘅聽眾打上嚟，為咗陳女士，早晨。 系早晨， 陈女士请讲啊。 系早晨，萧乐曼早晨。咁咧，听到啊，嗬？ 听到清楚。 我哋屋企咧，我就年年都打流感针嘅，年年都冇乜问题嘅。通常咧，我哋都去啲区议员啊，你知办嗰啲啦，咁啊平啲啊，咁啦吓。但系咧，今年咧10月8日第一日政府嗰啲开始啦，我就已经打去我平时帮衬嗰啲医务所度问啦，佢就已经话：，哇，嗰日我12:00打去，佢话嗰日政府死机。book 唔到，即系我哋呢啲50岁以上嘅就，即系根据佢话入唔到政府嘅网站。咁咧，其实我咁啊唔得啦嗰日，咁我就放低咗呢件事。我都知道今年咧就会紧张噶啦，但系咧我又唔想咁早打，因为你知太早打我又惊 cover 唔到嗰个 period 啦吓。好啦，咁咧，但系咧跟住咧啲新闻咧就话啦，哎呀嗰度又冇针，嗰度又冇针。我上个礼拜三打咗20间诊所，间间一系咧就 book 晒。一系咧就话已经断晒货，卒之收尾搵到一间啊有，不过咧就要当日朝后早碌落去排队。咁卒之咧嗰日朝后早咧，或者系朝后早8:30就打电话去，咁我话收尾又8:30哇打咗20次电话，卒之 book 到3支针。咁啊落到去打完之后咧，我落到去等嗰时咧，已经听到个姑娘话：我哋诊所都冇晒针啦，唔知几时有货啊！即系其实间间诊所都话唔知几时有货，咁我就喺度谂。 阿陈女士，时间所限，不如我转头翻嚟继续同你倾好嘛？ 哦，好啊，唔该你。 好，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会喺中央助力下，令香港航空事业更快复苏。另外，随住连接港珠澳大桥嘅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年底开通，争取放宽规定，俾港车北上，俾港车唔需要申请两地牌嘅情况之下进入珠海。林郑月娥透露，多次向中央提交建议，并且交俾唔同嘅部委研究，中央反应都好正面，好愿意支持香港嘅经济发展。佢稍后将会率领官员上京解释措施内容，争取在押后推出的施政报告中公布。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有传中央有意在内地水域填海造地坐港，例如珠海桂山岛，但是特首林郑月娥第一次表明没有听中央讲过，认为中央重视环保，这个做法很困难。林郑月娥坦言收到一些内地填海造地坐港的建议，包括智库和人大代表，但他认为咁即係為咗香港建屋問題破壞中央政策。林鄭月娥強調，現屆政府重視中長遠政策機制，例如上屆政府揼石仔造地只係做項目，將無以為繼。話既然每次都打餐死，倒不如打餐大，一次過開拓1-2000公頃土地。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中央政府下放權力俾深圳進行重大改革。法改委尋日公布《深圳綜合改革試點首批授權事項清單》，涵蓋6個類別，合共40條改革措施，包括增加產品推出深市股指期貨、建立新三板轉板上市機制、對外開放建立跨境資金池、外籍人士簽證便利化，以及授權深圳市政府自行土地改劃等。法改委副主任凌吉哲表示，三阶段目标包括今年开好局、起好步，2022年取得阶段性成效，并且在2025年基本完成试点改革，为全国制度建设作出重要示范。信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传染病专家警告，本港今个冬季或者会迎嚟新型肺炎同流感病毒的双重夹击，市民纷纷提早接种流感疫苗。有傳染病科專科醫生估計，疫苗需求下個月先至見頂，希望訂購大量疫苗的政府同藥廠以及私家醫院協調，令到更多市民能夠接種疫苗。 蘋果日報以顧客身份打電話給多間私家醫院查詢，其中聖德勒薩和仁安醫院表示流感疫苗已經缺貨，藥廠還未通知下星期能不能夠來貨。還有流感疫苗的私家醫院就表示暫時不接受預約。有家庭醫生說，今年訂了2000針流感疫苗，第一批500針已經在一星期內全數接種，擔心供不應求。蘋果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隨著激烈的示威活動暫趨緩和，加上經風險評估，警方昨晚率先拆除灣仔警察總部門外的重重水馬陣。消息指警方將在月底前拆走全港警署外的水馬，但仍然會以閉路電視和巡邏方式確保警署安全。星島報導。 明報報導，香港電台機構傳訊及節目標準組總監伍萬儀下個月退休。回顧過去一年，港台成為風波裡的茶杯，伍萬儀就說做了31年，從不認為自己是官媒或者是一個官。港台頭上有兩頂帽，一個是公共廣播機構，二是政府部門，在行政上跟政府，但做節目就是做回傳媒。作為幾朝元老，伍萬儀形容上任廣播處長政務官出身的鄧引光做事撇脫，行政管理手腕更加是歷任最好。至於現任的梁家榮，伍萬儀說他有豐富的新聞經驗，但不熟悉公務員體制，笑言下任處長最好有鄧引光的行政手腕、梁家榮的新聞經驗。明報報導。 社評方面，大公報社評說，深圳綜合改革試點首批授權事項清單昨日發布，涉及諸如粵港澳大數據建設、完善國際法律服務、放寬國際新藥准入、境外專業人才執業、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優化生態環境管理等。社評說，幾乎每一項都意味著香港可以發揮重要角色，是香港大展拳腳的機遇，絕對不能夠錯過。大公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國家發改委公布第一批40條授權事項清單，支持深圳建設綜合改革試點，細看40條授權事項，不乏同香港正面競爭，甚至說是看準香港來出拳，亦都不誇張。政論說，深圳朝氣勃勃，香港就連抗疫都要政治化，一味內鬥內耗，除了挨打，還有什麼作為？《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社評說，福島核災難發生近10年，日本政府有意將現場積存的過百萬噸核污水排放入海，強調經過濾處理已經去除大多數輻射物質。社評說，如果日方真的認為核污水已經安全無害，但可以拿來在國內作其他用途，排放大海除了惹來環保人士責難，打擊當地漁農業，更加可能引發外交風波。明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泰國示威活動持續，衝突場面越來越激烈，示威者訴求不是廢絕皇室，而是改革，但已經屬於非常敏感的重大爭議，可能迫使皇室和軍方構成更緊密的依存關係。泰國貧富懸殊惡化，高樓價、高失業率、疫情肆虐，加上新泰王生活糜爛，引致社會壓力爆發，總理巴育揚言不會辭職，政局恐怕會再有一番劇烈的動盪。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去洪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比较车多，排到去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嘉华国际中心，反方向东廊去柴湾，落返渣华道的支路挤塞，现在车龙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在龙盘苑。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木棉山路对出。环保大道入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车多。 龙尾就在宠物公园。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行人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全新配搭，十月十九号开始有得听。 编剧港剧继续有的，无论是电影院还是串流平台，我都会找套好戏和你们一起谈。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刘莲、彪爷，开心日报，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如果你不想再被他控制，如果你不想第时至后悔，如果你都好想改变，那你更加要决绝跟烟仔讲分手了。无论是烟仔、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或者电子烟，同样损害你和身边人的健康，是时候断绝、舍弃、远离任何吸烟产品。打戒烟热线1833183，开始新生活啦。 2020年10月19日，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没有不明源头感染。 罗志光廖六合彩停顿，致奖券基金收入大减，需探讨解决方法。 国家发改委发布深圳改革试点方案，首批40条授权事项。 法国多个城市有民众集会悼念被斩首杀害教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喺度嘅。头先咧，过去一个钟头咧，就同大家讲到几个题目啊，包括咧就有即系而家运房局咧就话啦，局方正考虑暂时唔再推对一手楼货尾单位征收额外嘅差饷工作啦，即系讲紧一手楼空置税嗰个嘅条例草案咧，就应该系唔考虑去继续处理噶啦。咁另外仲有咧，亦都讲到即系嚟紧就预有流感高峰期啦，咁啊见到话一啲嘅流感疫苗已经好多人去打啦，甚至话一啲货咧已经系唔够货嘅情况亦都出现咗。咁仲有咧，都系倾到啊，即系喺青衣华日酒店啊嘅一间酒店咧，就系用嚟做一个等候检测结果中心，即系一啲喺外面搭飞机啦，翻嚟香港嘅人士啦，咁佢哋做一个嘅检测嘅。咁喺未有结果之前咧，佢哋都要留喺呢一间酒店嗰度。今日就会开始啦。咁但系就话呢间酒店咧都比较近咧一个嘅私人屋苑叫南情湾，咁就见到一啲居民咧都有區議員就擔心咧嗰個嘅風險啊！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頭先咧就同陳女士咧傾緊佢即係揾呢個流感疫苗嗰個情況啊！繼續同佢傾多一陣先，陳女士。 係，蕭樂文。 係啊，頭先你話講到成三支啊，即係你一家大細全部都去打。 我屋企咧就不嬲一家大細都打嘅，因為咧翻學嗰啲咧我唔想佢哋染病啦。咁其實係四支嘅，另外一支咧就係我個仔公司有得打。但係咧。佢預備今日去排隊啦，睇下打唔打到啦，因為全部都唔俾預約啊嘛。 係。 咁嗰三支就係我啦，我先生同埋我另外一個要考試嘅仔打嘅。咁你話啦，政府啊叫人去打，但係咧又冇貨嘅。年年咧我都打得好順暢嘅，年年我都冇咁早打嘅，因為即係驚住唔到嗰個 cover 唔到嗰個流感期啊嘛。今年我都預早咗噶啦，第一日打去你都聽到啦。死機嘅政府，即係我希望政府咧就做多啲嘢。如果係 encourage 人哋去鼓勵市民去打嘅咧，就幫啲私家醫生啊嗰啲訂多啲貨，或者咧佢自己訂多啲派落嚟俾啲私家醫生打。因為你知私人訂梗係唔夠政府咁有能力訂到咁多貨噶嘛，係咪啊？呢個大家都知噶啦。咁我哋市民咧，哇！今年打流感針真係辛苦啦。啊，我見到啲公公婆婆喺醫務所度，個個走入嚟問有冇得打。 嗯， 哦，派晒啦，你哋听朝再落嚟啦。 有冇见到话即系嗰个价钱上都贵咗？即系你话咁多人打有冇 错？系啊，贵咗啊！ 贵成点啊？ 我以前咧即系平嘅咧就加20蚊啊到啦， 但係咧，我舊年咧就喺一間嗰啲嗰啲嘅叫咩？嗰啲集團度打嘅。 嗯，醫務集團啦。 係啦，醫務集團度打嘅，咁就200頭嘅啫。 嗯。 即係我幫我仔問啦，我就唔使錢啦。 嗯。 就200頭嘅啫，今年咧就要300蚊啦。 哦，即都多咗即係唔夠一倍啦，但係都多咗一大截啦嚇。 係啦，係啦，我所以我平時咧。就因為如果舊年就冇得喺區議員度打啦，舊年搞區選佢哋都唔得閒啦，咁我就喺私家醫生度打啦。我仔平時我哋喺區議員嗰啲打咧，就100蚊有找噶啦嘛。 嗯，明白。好啊，唔該曬陳女士，同阿陳女士傾到呢度，講到佢即係揾流感針嗰個情況啊。你哋有冇啲咩即係經驗啊，或者睇到嗰個情況係點咧？歡迎打嚟1872311嚇。再揾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嘅，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噶，早晨。 系早晨，主持。 早晨，何柏良。咁啊，头先都讲到嗰、那个流感针咧，流感疫苗好短缺嗰个情况。过往其实以你所知咧，系咪都即系呢段时间已经系咁短缺啊？或者有冇听过话周围啲私家医生啊、私家医院都比较即系短缺呢个流感针嘅情况？ 啊，即系罗文，我谂咧流感疫苗接种咧，其实就喺香港过往咧就。供求失衡咁啦，咁都係有發生過嘅。咁最主要咧就睇翻喺開始接種嘅時候咧，就市民對嗰個流感疫情嘅預期啦。咁如果遇到有一啲年份咧，就佢嗰個病毒譬如有一啲轉變，或者咧就有一啲特別嘅場景，譬如好似今年咁啦，咁大家都比較擔心就嗰個新型冠狀病毒嘅疫情啦，好快又。會有流感高峰期，咁所以市民咧就其實都好積極咧，係想幫香港做啲嘢，就去接種流感疫苗，咁啊減低自己去到感染流感嘅機會，咁希望咧就對嗰、那個預防喺嚟緊嗰幾個月咧，就兩個病毒對香港嗰個造成嘅疫情嘅影響咧，就減到最低。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多市民去到尋求接種流感疫苗，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反映大家咧都好緊張，做好呢啲預防嘅工作。咁但係你呢啲訂購疫苗咧，其實就係講緊半年前或者係4-5個月前嗰時咧，你已經係要落單嘅。咁喺嗰個時間咧，你去。要決定買幾多咧，就好多時係一個涉及判斷啦。咁政府呢啲訂購針數個數目咧，就唔一定咧係而家全部就已經嚟曬香港嘅。咁可能佢係分開幾個批次嚟啦。咁政府呢啲訂購數目咧，其實佢都係預咗咧，就俾佢主要接種嗰啲群組，譬如就學生啦。咁學生嗰、那個量都因為推出咗啲上門去學校打針嘅計劃咧，就近呢幾年都係明顯多咗好多嘅。另外其次嘅65歲以上嘅長者咯，咁如果你睇翻舊上一個年度啊，咁65歲以上加埋譬如小學嗰個年齡咁啊，咁已經係講緊80幾萬針噶啦。咁所以政府其實嗰80幾萬針咧就。針對佢自己預嗰啲高危群組，我相信一定用曬，咁甚至乎好大機會咧就唔夠用添。 因為咧即係而家譬如專家又好啊，或者有好多唔同説法，就話因為呢個新冠病毒再加流感高峰期咧，咁大家就特別擔心嗰個問題，所以就多咗人去打針。但係而家咧就偏偏有人肯去打啦，但係就冇貨。咁頭先你都講到話可能就算政府訂嘅都未必夠分俾其他人嘅時候。剛才有那些私家醫生就說會不會可以在政府訂的87萬那裡撥一些出來給私人市場那裡去幫手打疫苗呢，是不是都比較難做到，或者你覺得政府應該怎麼做呢，面對這個情況？ 那個疫苗的供應一定是緊張的，那政府他去跟藥廠訂購的時候呢，就照我了解去簽訂那個合約呢，就可以有一個調整，有一些彈性在裏面。但是現在呢就全球對特別是北半球的國家咁啊，咁佢對嗰個疫苗的需求呢一定是大的。咁所以就算那個訂購就合約有一些彈性咁啊，咁可以額外再攞到多好多疫苗數目個機會咧，其實就唔大嘅。咁所以我哋大致上咧就係咁上下數目嘅疫苗。咁如果你話要點樣去到安排咧？咁我覺得如果你譬如喺私家醫生嗰度，就市民真係有嗰個需求咧，咁其實政府可以同譬如醫學會啊、西醫公會佢哋咧就傾下，就睇下著量咧，就將一部分政府呢啲疫苗咧，就或者去 以成本價就賣翻俾佢哋啊，或者借嘅形式咧，就等佢哋咧就都可以就提供到俾市民去接種啦。 即係個量係夠分㗎。個量係夠分 的。個量一定係唔夠分㗎啦，因為你係經政府嗰個安排接種咧，就同埋經私家醫生接種啦。其實你都係香港市民接種啫。咁、所以如果你係政府就淨係經佢而有得打先至安排有得打咧，咁變咗就私家醫生或者去習慣咗去私家醫生嗰度接種嘅市民咧，就可能好多會失望啦。咁如果你話睇翻嗰個優先次序啦，我哋唔夠嘅時候。你無論喺私家醫生或者喺經政府嗰啲安排去接種啦，我哋都要有啲優先次序嘅。咁其實最重要咧就係院舍啦，咁院舍嗰啲就係政府會派人上門去到幫佢接種啦，殘疾院舍啊，就啲安老院舍，咁嗰度咧係最重要嘅。咁你其次咧就係一啲長者啦，譬如你睇翻我哋而家。過去嗰一年左右時間咧，就新冠肺炎或者過往呢啲流感引致嘅併發症啊、死亡咧，其實都係集中喺65歲以上呢啲長者。咁所以如果唔夠嘅時候咧，就呢啲65歲以上嘅長者應該有優先啦。咁你第三咧就係啲學童啦。咁學童尤其是係6歲以下6個月以上咁啊。咁呢個年齡組別嘅。幼童咧，咁佢佩戴口罩咁啊，咁未必係可以長時間佩戴啊，或者佩戴嘅時候咧，未必戴得咁妥當。咁所以如果佢哋咧就都可以接種咗流感疫苗咧，咁樣就相對嚟講喺佢哋裏邊爆發流感嘅機會咧就可以減低咯。咁如果你譬如大啲嘅小學生啊，咁你夠可以幫佢去到接種啦。咁但係佢哋都可以佩戴口罩嚟到預防。就成年人亦都可以佩戴口罩去減低受到流感或者新冠肺炎病毒嘅感染。咁佩戴口罩都係其實一個有效嘅措施嚟嘅。咁你睇翻喺香港，就算係最近啱啱過咗7、8月喺澳洲、紐西蘭嗰、那個南半球嘅流感疫情咁啊，咁因為佢哋都有好多社交疏離嘅措施，加埋就佩戴口罩咁啊。咁佢喺南半球嗰個流感疫情咧，其實都係大幅度咁樣。舒緩咗好多，咁可以話咧，就比起譬如喺澳洲、紐西蘭過去嗰5年甚至乎10年嗰個流感疫情咁啊，咁都係創新低嘅。 另外都想繼續咧講翻新冠病毒嗰個情況。咁啊，今日有啲報紙都話啦，即係講就之前有一名嘅確診人士咧，咁消息就話佢應該都係印度領事館嘅一啲人員嚟嘅。咁因為佢嘅身份咧，亦都係即係。獲得呢個豁免檢疫咧，因為過往一般嘅情況咧，如果佢哋喺印度翻嚟啦，咁佢哋留咗一個口水樣本咧，咁就算係陰性都好咧，佢哋都要有14日嘅強制嘅檢疫嘅。咁但係因為佢係領事館嘅人員咧，就可以豁免呢個嘅檢疫。消息話佢係領事館人員啊，你點睇呢個會唔會都係一個漏洞嚟咧？ 嗱，其實香港咧就由1月尾開始到而家，我哋政府有呢啲邊境措施落實咁啊，咁一向以嚟都係。有一啲豁免嘅安排啦，咁呢啲豁免嘅安排咧，咁我都理解政府出嚟都有多次解釋咧，就喺實際情況裏邊咧係有啲需要嘅。咁但係呢啲豁免人士咧，就始終你需要做翻個檢測啦，咁同埋就佢哋要明白，就算係有豁免咁啊，我哋都唔希望佢將嗰個病毒咧就帶入社區，就喺家居或者佢嗰個工作單位裏面咧造成一啲傳播啦。咁如果係最近呢幾個星期咧，咁以喺亞洲為例咧，就南亞嘅國家，譬如你喺印度啊、尼泊爾啊呢啲咁咧，咁、那個疫情咧係反彈得好緊要。咁而家你係。每日新增個案咧，你除咗係美國之外咧，咁你印度咧可以話嗰個個案都係上升得好快，咁所以咧就如果係涉及有呢啲豁免人士啊，即係我哋唔好理佢係一啲領事館或者其他特別嘅原因咁啊，咁你要確保咧就呢啲豁免人士咧就有一個一致性，就嗰個安排本身咧就一定要做個檢測。就你要知道咗個檢測結果之後咧，先至俾佢翻去社區。咁社區可能喺翻屋企啊，或者翻去喺酒店裏邊。因為如果你唔係等佢已經知道有嗰個檢測嘅結果咧，咁佢翻咗去社區，咁啊中間可能搭車啊，有出去呢啲 食肆裏面就用膳嘅話，或者喺家居裏面咧，就會將嗰份傳開去咯。你起碼咧就知道咗入境喺機場裏面咧有一個陰性嘅檢測結果咧。咁呢個都係有少少嘅一個安全嘅系數喺裏面。 嗯，另外咧就想問一下啦，見到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咧陳肇始喺網誌就講到，其中一樣嘢就話唔應該以本地長期零確診個案為目標嘅，係咪都係即係唔使再諗話見到即係有零確診長期會有機會會即係有呢個目標可以做到咧？ 我唔係太了解佢嗰個意思啦。當然你如果我哋可以嗰個社交出嚟措施各方面咧係做得好嘅話咧，咁你話喺社區裏面有一段長時間係冇本地嘅傳播鏈咧，咁你睇到喺內地、澳門啊，甚至到台灣咁咧，係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咧就唔係話做唔到啦。咁當然就香港可能嗰、那個情況咧，就長期以嚟有幾個環節咧就。改善，即係防疫嗰方面嗰個改善咧，未必咁理想啦。你譬如喺嗰個接觸者追蹤就始終做得唔夠快啦。咁同埋就喺有一啲高危嘅傳播地點，譬如以喺餐飲場所，咁市民會除口罩堂食咁啊。咁一旦發生喺嗰、那個餐廳或者酒樓咧，就懷疑有啲傳播鏈。咁、 okay. 始終你除咗話嗰個職員嘅追蹤咧，其他喺嗰度幫襯嘅食客咧，就冇一個有效嘅機制咧，追做到呢啲小嘅追蹤。咁你酒吧亦都係有呢個情況。咁、 okay. 呢個好可能都係一個主要嘅原因咧，就喺社區裏面不斷有傳播鏈出現啦。咁同埋過去譬如喺第三波咧，就有一啲漏招，咁引致咧就有一啲。傳入嘅病例咧，就喺社區裏面引致呢啲爆發咯。咁呢啲係嗰個社區裏面做唔到零確診一個主要嘅原因。 好啊，咁啊，同阿何柏良傾到呢度啦。何柏良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爭取時間聽一啲聽眾嘅電話先。有湯女士，早晨。 早晨啊。 早晨，湯女士，請講。 係啊，我咧就住喺南屏灣嘅。 係。 咁所以咧，我哋最比較係貼切，即、就、係、是、有身同感受。其實我就唔係反對政府用呢個監察，但係咧，因為我哋實在係太近啦，因為我哋冇其他交通工具，我哋淨係得小巴可以去地鐵站嘅。除咗你行上一條斜路去搭公營巴士，咁所以咧，我哋係好強迫同嗰啲所謂檢測暫時冇問題嘅人，但係佢仲要翻去14日隔離，咁中間有一個空檔期，我哋都驚，因為我哋時時都係因為冇辦法選擇，冇其他選擇，一定要搭小巴。咁同埋咧，我哋樓下嗰個商場咧，有一個快餐店咧，係佢哋好有機會去檢測完或者係放咗出嚟，佢哋就會去食嘢啊。咁嗰個傳播都會都幾。幾有危險咯，所以我都想講一下。 咁點算啊？今日用嘅咯喎，其實 係啊，我都唔知點算，因為我哋都唔知道，最呢兩日先至知道。咁點算啊？就係、是、政府唔知點搞，搞到即係佢哋又驚有傳播風險。咁但係佢哋即係將啲傳播風險放喺我哋咁近嘅民居， okay. 真係好近啊 ！OK， 好啊，同阿湯女士傾到呢度啊，講到佢都擔憂嗰個情況。轉頭翻嚟繼續係千禧年代嘅。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多份报章专访，其中喺《经济日报》中谈及未有听闻中央有意喺内地水域填海造地协助香港，包括珠海桂山岛，认为不应该为香港建屋问题破坏中央政策，不如香港自己喺大屿山、交椅洲填海。林郑月娥又提到。對香港的造地問題感到辛苦，指出香港的政治氣氛保育意識高漲，以往社會對維港、濕地、文物保育不緊張，現時有一班人就相關議題和政府對抗而拖慢進度，他形容現時的土地開發工作比1997年起碼艱難十倍八倍。他又表示現屆政府重視中長遠政策機制，在土地問題上若如上屆政府揼石仔造地，只是做項目，將無以為繼，以球場、運動場等改劃成插針樓，只是短暫止痛藥。他認為應該從政策入手開拓土地，改善收地賠償安置等等， 一次過開拓1-2000公頃土地，亦會繼續舊區重建。聯合國對伊朗的武器禁運尋日屆滿，外長扎里夫說，伊朗和世界的國防合作正常化是多邊主義以及區域和平和安全的勝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將制裁向伊朗供應、出售或轉讓常規武器的個人或實體，而提供技術培訓、財務支持和服務的個人或實體都會受到制裁。聯合國安理會2007年通過決議，向伊朗實施武器禁運。2015年7月，伊朗和6國達成核協議、核問題協議，武器禁運在昨日屆滿。美國曾經在安理會提出延長禁運，並試圖啟動快速恢復制裁機制，但都失敗。歐洲死於新型肺炎的人數突破250,000，英國佔了接近1/5的死亡病例。歐洲過去一星期新增個案上升44%，意大利新增超過11,000宗確診個案，再創新高，再多69名患者不治。總理孔特宣布收緊防疫措施，沒有好像法國巴黎等城市咁實施宵禁，而是授權市長可以在晚上9點之後關閉公共廣場和其他聚集地方。巴黎等9個城市實施晚9朝6宵禁，至少持續1個月。瑞士要求民眾在所有室內的公共場所戴口罩，並禁止15人以上的集會。日本首相菅義偉抵達越南首都河內，展開上任後首次外訪，今日會與總理阮春福會談，亦會到一間大學發表演說。日本放送協會報導，菅義偉希望促進兩國經濟聯繫，期望在面對新型肺炎疫情時加強口罩和其他貨物的供應鏈，預料亦會談到向越南轉讓國防裝備，促進安全合作。越南是下個月東盟峰會的主席國，菅義偉期望在中國加強南海活動的時候促進和越南合作，在法治基礎上構建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今个星期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5点，升328点，成交金额12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8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升79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建设银行5.7升0.04，卓越双企服务新上市报11.68，腾讯控股567.5升10.5，阿里巴巴299元升5元。中国平安85.2升1.75，友邦保险78.25升4.5，小米集团23.5升4毫，工商银行4.5升0.3，高音零售9.88升1.98，美团点评268元升2.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日元105.43，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8，人民币6.693。英镑兑美元1.294，欧元兑美元1.172，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663。日经平均指数报13,682点，升272点。港金现价报17,56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0.61美元，卖出1,901.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就车多，龙尾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咁西隧嘅九龙入口咧，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挤塞；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山道。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佛光街。 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就挤塞，排到去嘉围村。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百胜角路。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挤塞，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行人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李斯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2020年10月19日，本港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无不明源头感染。 罗志光料六合彩停顿，致奖券基金收入大减，需探讨解决方法。 国家发改委发布深圳改革试点方案，首批40条授权事项。 法国多个城市有民众集会，悼念被斩首杀害教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啦，即系运房局就话啦，因为最新嘅经济情况、社会意见等等咧，各方正考虑啦，唔再推一手货尾单位嗰个征收额外差饷工作啦，即系一手楼空置税。咁另外亦都讲到啦，呢个疫苗啊，流感疫苗短缺嘅情况啦，咁啊仲有喺青衣一间叫华日酒店嘅酒店咧，咁佢就系用嚟喺今日开始咧就会做一个嘅检测结果中心。咁而呢一个嘅酒店本身咧，同一个私人屋苑咧，同南澄湾咧就非常近嘅，你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有陈女士，早晨。 早晨。 早晨，陈女士，请讲啊。 系，早晨，萧乐文，早晨。 系。 我咧就经历过一个行程嘅，因为我同我先生要翻英国探亲，咁回程嘅时候咧就经过呢个过程嘅。咁我哋系五间到嘅飞机啦，咁我哋就要入酒店嘅，喺由落机一路到上呢个酒店嘅巴士。呢一段期間咧，檢查啊，交呢個心頭唾液啦，全部過程都好順利，我哋好滿意。上咗巴士之後咧，去到酒店咧，就酒店職員咧，定係或者係呢、這個你哋政府呢、這個衛生署嘅職員啦，就幫我哋做登記嘅。咁咧，之前我哋已經戴咗手帶噶啦。咁入未入房之前咧，佢哋就俾咗飯盒我哋入房，逐個入房。就不是一堆人入房，是逐個入房。入到房之後呢，他就叫我們不要離開房間。那我們入去的時候已經是五點多六點鐘的了。那我們就在房間過一晚。第二天早上11點鐘到就他們會逐個房打電話。那如果我們是陰性的話呢，我們就可以回家。那又是逐個房出的。那去到門口的時候呢，這個荃灣的特苑酒店呢都是在人居密集的地方的，這個酒店。老實說，我去到的時候呢有些擔心，哇，這麼密啊，這些人。但其實呢，我們是沒有機會出街的。那走的時候呢，酒店已經安排了一些的士龍，很多的士排在酒店門口。那每一個人或者每一戶呢，他們自己上的士回家的。 即是一定要坐的士走的，沒得坐其他公共交通工具跟其他人接觸到的。 不會，完全不會，完全不會。那我們自己各人，我們都沒有打招呼先嘛，同一個酒店住的遊客呢，或者是回家 的居民呢，是沒有打招呼的。早餐呢，他們就放在門口敲門，我們有早餐吃的。那上的士呢就各自回家，就是這樣的、那個、過程。 O.K. 係好順利，我覺得係好欣賞佢哋嘅 處理方式咯，同埋個安排咯。 嗯，好，唔該曬陳女士，講到佢之前喺即係荃灣嗰間酒店咧，做一個等候檢測結果嗰陣嘅一個情況講出嚟啦。再請多位聽眾啊，電話旁邊就有袁先生啊，早晨。 係，早晨你好。 係，袁生 主持， 請講。 係啦，咁我就原南船灣居民嚟嘅。 嗯。 咁其實咧我覺得個問題最大，第一就政府首先之前冇安，到而家都冇公布到究竟個安排啊，或者去點樣去隔開原居民同埋嗰個， 即係嚟等結果嗰啲嘅 等結果嗰啲人啦，係啦。咁同埋咧，因為我哋住户同埋個酒店其實真係好近嘅，其實望到嘅對好近嘅。咁佢個酒店個設計咧，其實就話佢哋個門口咧，其實係對住我哋A 單位同埋F 單位H 單位嘅，對正嘅。咁但係咧嗰間酒店其實佢係係個走廊咧，其實係冇窗冇成嘅，係流通嘅。即係意思就話咧，佢個酒店一開棟門，其實就對正我哋民居嘅窗户嘅。咁中間就隔咗一個叫做所謂嘅泳池，跟住佢哋嘅酒店咧，喺佢哋有個酒店下面有個五樓嘅單位，五樓嗰度咧就有個叫做空中花園，其實係三間酒店兼我哋民居係共通共用。佢酒店嘅電梯可以直接落到去南城灣嘅商場，係啦，那個商場亦都係共用嘅。咁快餐廳啊，supermarket 啊，就會喺商場入邊。咁而呢個商場亦都可以直接出到去個比較鄰近嘅貨櫃碼頭。海濱長廊。青衣個海關中政府個海關中心。消防局。 袁生，我想問一句啫，頭先有一個嗰個聽眾就話，即係佢都有試過做喺酒店等結果呢個嘅經驗啦。佢就基本上咧就冇機會接觸到啲居民。你頭先嘅考慮，你嘅擔憂係純粹因為佢哋嗰啲譬如啲窗係對住居民，隔得唔係好遠，就唔係驚話直接喺啲咩交通工具啊，或者直接有接觸到居民啊咁嘅意思。 我當全部人嗱，第一政府冇公布究竟佢哋點樣規限，佢哋真係唔會走。係啦，咁你話 OK？ 政府規定咗、講咗，或者酒店點樣防範到佢哋唔離開酒店，唔可以經過嗰啲 lift 去到一啲公眾 public 嘅地方，或者好自私咁樣自己走咗出去。 OK， 咁呢個就第一個 concern 嘅嘢。第二個 concern 嘅嘢，佢唔出去，佢行出個門口。佢一行出门口，个走廊嗰几间酒店嘅走廊，其实已经系一个唔系密闭空间，系一个冇窗冇剩嘅，就已经喺个走廊度咧，已经系可以对住我哋南城湾酒店嘅民居噶啦。 好，听到袁先生嗰个嘅担忧都系即系。主要擔心都是比較近啦，有機會咧會接觸到一啲即係等候檢測結果出嚟嘅一啲嘅外國翻嚟嘅旅客啦。咁啊，頭先都講到即係有關於一手樓空置税嗰個嘅情況啊。咁其實咧，佢本身咧就係屬於上年咧上個立法年度解散咗嘅四個法案委員會入邊其中之一嚟嘅。咁另外仲有幾個嘅，包括咧垃圾徵費啦、規管電子煙及加熱煙啦、引入專營的士等等嘅。咁啊，見到其中咧有關於垃圾徵費。那個草案呢就說會重新成立法案委員會了，但是呢進度是怎樣呢，就要再由法案委員會去談。請一位嘉賓和我們一起談一下，有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何漢威，現在就說立法會說成立一個新的法案委員會會處理這個垃圾徵費，怎樣看那個後續發展呢？ 睇翻過去嗰差唔多年多嘅時間咧，咁其實法案委員會咧就住呢個垃圾收費嗰個嘅審議咧，係即係個進度係比較緩慢嘅。咁所以我哋其實都睇到而家有一個迫切性咧，就係希望法案委員會可以真係加快速度啦，進行呢一個嘅審議嘅工作嘅。 佢而家就話未知道究竟係重新審議個法案啦，抑或係繼續翻上年嘅進度去再去做即係審議啦。咁就話要由法案委員會去決定嘅。你自己點睇？而家都仲未落實到，咪仲未肯定到啊？呢個係。 這個都有啲擔心嘅，因為其實今年而家嗰個時間咧，其實都非常之迫切啦。咁剩翻大概得九個月嘅時間去進行嗰個審議工作啦。如果好似上一年，其實2018年嘅時候咧，政府遞交咗呢個條例草案上去立法會，咁其實用咗都一年，甚至乎一年多嘅時間，咁審議嘅內容都比較少。咁如果今次係重新嚟過嘅咧，將之前審議過嘅嘢又停，即係當冇審議過，然之後重新嚟過咧，我自己就會好擔心嗰個時間性咯。 即係你擔心都會重蹈翻上年又審唔切嗰個情況。 係啦，所以我自己都期望咧，其實之前審議過嘅工作，其實而家都係。嗰一批嘅議員咧，其實佢哋都可以係即係延續落去咯，將原即係審議咗嘅工作咧，就唔會話啱啱去年嗰啲工作就即係全部cancel 曬佢，然之後再從頭嚟過，咁就會好嘥時間啦，我就覺得。 因為我見立法會法律顧問有講嘅就係話，因為上次就解散咗啲委員會啦，咁而家要重新去成立翻委員會啦，咁就可能會有啲議員咧係重新。加入嗰個組成咧係唔同嘅，嗰啲議員可能係會唔會係即係如果因為呢個原因而要即係重新嚟過，你自己覺得合唔合理咧？或者其實而家從環境角度有幾迫切要做呢個垃圾徵費咧？又 我自己首先兩方面啦，一方面我自己就覺得應該就係好多嘅議員咧，其實都係即係之前都應該即係就算佢冇喺個法案委員會，但係其實應該有好多人都去即係審議過或者了解過作為議員嘅一部分。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如果可以即係佢哋可以繼續落去咧，咁其實咧應該係可以跟進到，同埋之前嘅審議嘅工作其實。都唔係話審議咗好多嘅內容，我覺得正路嚟講，佢哋作為議員，佢哋係即係應該係好理解每一個嘅即係條例啦，佢哋應該可以有時間去 catch up 翻啦。咁第二樣嘢，其實我哋睇到呢個垃圾收費，其實我哋喺社會嗰度討論咗都有15年之多。咁其實由周邊嘅國家都未有呢個垃圾收費，去到而家基本上鄰近嘅地方全部都有垃圾收費。咁我哋覺得其實而家堆填區早幾年就鬧得熱烘烘，就話要擴建堆填區。如果我哋就大家都唔想擴建堆填區啊，或者蠶食咗郊野公園啊等等呢啲咁樣嘅情況，或者個堆填區喺自己將軍澳隔離又要再擴建呢啲咁樣嘅情況。去發生咧，其實我哋真係有個迫切性咧，就去進行呢一個垃圾收費，因為政府之前有個藍圖，咁我哋都好同意嗰個藍圖嘅方向，希望喺2022年咧可以減費40%嘅。咁但係我哋而家見到，其實我哋不但止冇減少個廢物，仲係增加緊。咁同鄰近周邊嘅地方，亦都係多成半，即係50% 嘅廢物嘅我哋人均嗰個棄置量。所以睇得出咧，其實市民嗰個減廢嘅意識啊，回收嘅意識咧，都係仲係好比較差嘅。咁所以呢一個法案咧，我哋覺得對於香港嘅長遠嗰個廢物管理嗰個工作咧，係重中之重。 好啊，唔該曬何漢威。何漢威咧就係綠領行動總幹事嚟嘅，講到咧對於垃圾徵費嗰個嘅相關嗰個草案咧嘅一個睇法啦。其實咧，除咗頭先講到垃圾徵費啦，講到一手樓空置税之外咧，四個嘅上個年度解散嘅法案委員會入邊咧，咁仲有。有關於專營的士啊，咁今次咧運房局都話啦，正考慮係暫時唔再推動立法工作嘅。又請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一齊傾啊，有香港的士業議會主席洪永達，早晨。 早晨，早晨，蘇立文。 早晨，而家就話唔再推專營的士呢個法案啦，應該就考慮唔再審議啦。咁業界係咪都歡迎啊？ 我諗政府係毫無選擇嘅，唔係歡唔歡迎嘅問題，而係即係而家嗰個。情況咧，同佢推嗰個法案嘅時候咧，已經係一個好大差距。第一咧，就係因為佢搞呢樣嘢咧，叫的士嚟嘅。咁而家的士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根本就第一就晾咗好多車啦嚇，即係冇生意啦嚇。 咁第二咧就係即係嗰個嘅保險費咧，我諗即係一般人都嚇壞啊！即係一般咧，佢每年咧個保險費而家上升去到咧50,000，至到咧就係有啲去到100,000 一年啊！ 如果政府要係一年啊，一年啊，所以即係呢一個係完全不可能經營嘅環境嚟嘅。咁所以佢而家去推乜嘢的士都好啦嚇。即係佢唔去解決嗰啲問題咧，而係再搞多個大頭佛出嚟咧，我相信呢個問題只會越積越大，因為根本冇可能經營嘅。而家個情況係， 但成日就話專營的士都係600架啫，如果搞得成，咁啊成日佔成個的士業界咁多架個量嚟講，都係幾個 percent 喎。佢唔係600架嘅問題啊，就算搞幾多架咧，而家基本上咧嗰個經營環境咧都唔去到佢可以去到經營嘅情況。因为那个情况呢就是他想着就是加少少钱给你，那你就搞车队啦。政府其实看到问题的，是搞车队呢是一个出路来的，业界都赞同的其实是。他只不过呢就是他用的方法是一个问题这样解的。最关键的东西呢其实就是他收费那里呢他是局限死，同埋而家的情况一样的。而家你就算局限啲收费呢，我所理解咧，市面上邊咧都用種種嘅方法咧。如果係嗰個嘅服務好啲咧，個收費自然就會高啲。咁當然佢用包車制嚟去做啦。喺個法例上邊咧，佢唔使修例咧，其實可以包車制咁去做嘅。咁所以咧，你見到咧有啲車咧，佢會靚啲嘅，不過會係貴啲嘅。有啲車咧，佢有可能咧就即係甚至到低啲嘅，咁大家都知道嘅。啊，即係嗰個喺嗰個價錢控制嗰度，因為大家要知道咧，呢啲嘅政府嗰、那個嗰、那個嘅諗法就係話，喂，我會保護消費者個價錢咧，一定係一個嘅固定嘅咁。咁呢個係一番好意嚟嘅，其實全世界都有嘅。不過咧，全世界都有另一類咧，就係即係載客嘅咧，就係、是、個價錢上邊咧，佢有個彈性嘅，即係話咧。如果市面上面有人要求的服務高啲嘅，出個好靚嘅車嘅，或者係即係嗰個著曬制服做得好嘅咁，咁咧就佢亦都會有另一個機制咧，等人哋可以係去自行去定嗰個價錢嘅。我相信咧，市面亦都係有一啲咁樣嘅服務啦。雖然即係而家呢啲都係非法嘅服務啦，因為終審法院咧就已經裁定咗啦嚇。咁嗰個最關鍵嘅地方咧，就係佢自行定價。呢、這個自行定價咧，先至能夠令到佢咧嗰個服務咧，能夠係所以有一啲嘅百花齊放出現啦嚇。 咁呢個都車 隊啱嘅，車隊啱嘅係。 但呢個都溝通過一段時間啦，即係咪可以自行定價？去到而家疫情，你頭先都話啦，成個環境都再改變咗啦。政府有冇再同你哋業界傾過？你哋係咪又再提出過呢一類嘅？ 政府啊，千頭萬緒啦，業界想叫佢幫手解決問題，政府都係。相當之緩慢啊！即係而家我相信咧，最急切解決個就係個保險問題啦。因為好多車根本你過到驗車嗰關都出唔到架車，因為雖然政府已經話喂呢個結構上邊安全，亦都冇問題，那個司機咧有可能咧係冇一啲嘅不良記錄嘅。咁但係咧都要50,000+一年嘅嗰個三保啫喎，講緊係唔係講緊一啲嘅所謂全保啊新車呢啲嘢喎。有啲係加到成100,000，根本都冇可能經營嘅一個狀況。要求政府去解決咧，政府都係千頭萬緒啦。佢話好多個部門管嘅，唔係淨係一個部門嘅咁樣。咁所以咧就業界唔單止俾個疫情打擊啦，亦都係由於疫情嘅狀況咧咁。其他嘅即係保險啦，尤其是嚇，即係個加幅咧係驚人。咁、所以政府你話喂推出咩專營的士咁，只要你係的士咧，其實都係得嗰幾間保險公司做嘅。佢都係冇可能經營得到嘅，其實係。即係而家尤其是係佢嗰個咁樣嘅收費嘅結構咧，而家業界嗰個創造嘅問題咧，就係即係好多車咧。根本是經過曬驗車都出不到車，那個服務都做不到嘅。 其實過往咧，即係講話傾話推出一個專營的士，那個原意咧，大家諗翻就係、是、一來有啲網約車啦，係有非法嘅情況出現啦，咁對業界有影響啦。咁另外就係、是有一啲嘅市民亦都對本身的士業界嘅服務又唔滿意啦。咁但係而家即係都傾咗一輪啦，搞咗一輪啦。而家專營的士就話呢個法案委員會要暫時要擺低先啦，唔做住啦。呢、這個始終係解決唔到頭先所講嘅兩個問題嘅喎，係咪咧？